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3集。三人目前对食物、水的需求极低，但不是没有。唐默会提前准备好一切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唐默说，回溯时间的异能是肯定有的，他们一定回溯了时间，因为在那个报刊亭的后方有一个烧焦的书架，书架被烧得焦黑，但是在那本书架上……唐默顿了顿说，有一本完好无损的杂志书。三人走到马路对面，很快找到了那个烧焦的书架。从那四个偷渡客刚才埋伏的平房的位置，确实看不到这个被隐藏在报刊亭后方的书架，但是只要绕过报刊亭就能看见它。这书架全部被烧焦，几乎只是一个钢铁架子，偏偏有一本发黄的杂志摆在上面，一点都没有烧焦的痕迹。这情况怎么看怎么诡异，当然也不排除就是有人无聊到烧了这个书架，然后还莫名其妙地把一本杂志放在了上面。但是这已经够了，在这种空旷无人的地方突然看到一个烧焦的书架，上面还放着一本完好的书，你会是什么想法？唐默不知道傅文铎和傅文生会怎么想，但是他会觉得这是有人故意给自己留下什么暗示。就像很多侦探小说里写的一样，主人公到了某个地方，看到了某个非常反常的东西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他一时间还猜不到这到底是谁留下来的线索，想说的是什么，但是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性。唐默说，这本书或许不是在书架烧毁后才被人放上去的。傅文生一愣， 什么？ 这个书架被人烧得只剩个骨架，轻轻一碰都会掉落，书架上的杂志却没有一点烧焦的痕迹，显而易见是被人后来放上去的，不是在书架烧毁后放上去的。难道还能是在书架被烧之前他就在上面了？傅文铎听到唐默的话挑了挑眉，目光幽深地看着他。之前因为要抓紧时间解决四个偷渡客，唐默就没仔细观察这个书架。他走上前蹲在地上，将书架上的那本杂志取了下来，因为他的动作书架很快塌毁。唐默看了看杂志上的标题和日期，他转过身挥了挥杂志，这本杂志还挺有名的，全国都有卖，上面的日期是11月18号。傅文生立即想到 黑塔正式开始游戏的日子。 唐默点头，对，这种书架上放的一般都是比较热门的杂志书籍，老板把好卖的东西放在小书架上，拿到报刊亭外面去，让路过的人更容易看见。这本杂志可能已经在书架上放了很久，或许在今天之前他就一直待在这个书架上待了5个月。傅文生还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唐默却已经全部想通了。之前他怀疑有人埋伏在附近，是因为这个书架太诡异。唐默从头到尾都没有确定是否真的有人埋伏，埋伏在哪里，但是他起了疑心，于是进入报刊亭后，他用火鸡蛋和傅文铎沟通，将自己看到的诡异现象告诉了傅文铎。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做出决定，一个去搜查平房，一个搜查十字路口另一头的餐馆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最好藏人的地方。或许根本没有人埋伏，或许这个奇怪的书架只是某个玩家的恶作剧，但唐默和傅文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这件事傅文铎不知道，傅文生却清楚。唐默说，小生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东西烧掉了这个书架。傅文生一愣， 我知道。 唐默说，对，你知道。小男孩低头沉思片刻，忽然他惊道， 你的那根大火柴？ 没错， 就是马赛克的大火柴。两个月前，在红桃王后的宝石走廊里，唐默曾经用大火柴点燃了白若瑶的手臂，并且无情地告诉她，不砍断你的手臂，你会被这场大火活活烧死。 道具，马赛克的大火柴，拥有者唐默，功能，不可熄灭之火焰，可随意点燃火柴。一旦火柴的火焰点燃某个物体，因果律作用，只有当该物体被焚烧干净，火焰才可熄灭。超乎你想象的坚硬。 这个书架是被大火柴烧毁的，只有被大火柴点燃的物体才会因为因果律作用一定被烧毁。唐默分析道，在某一次回溯时间的时候，我一定发现了这个时间的轮回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提醒自己有人埋伏，所以就用大火柴点燃了这个书架，并且拿走了上面的一本书。唐默将杂志放到了烧焦的书架残渣上，因为这本杂志被拿开，它没有被大火柴的火焰点燃。时间回溯后，他再次回到了书架上，但是书架已经被烧毁了。傅文生看着地上的书架和杂志， 所以焦黑的书架上才会放着一本完好无损的杂志。 确定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后，三人回到加油站，处理这四个偷渡客的尸体。唐默伸出手，从空中抽出了自己的异能书，他翻开到倒数第二页，看着上面的文字。 异能，高潮总是来得很快，拥有者赵克伟，偷渡客，类型原子型，功能回溯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物质的物理状态，可将所有物质的状态回复到一分钟前。等级三级，限制体力提升空间为零，从使用异能开始必须经历60秒时长的物质变化才可使用回溯异能，使用该异能时，位于被使用区域的所有生命物体将会感受到强烈的生理需要，每天最多使用7次，回溯物理状态的同时消耗使用者相应的细胞生命，回复多个生命对象则消耗多倍细胞生命。备注，高潮总是来得很快，所以要反复品味。唐默版使用说明，每天最多使用一次，消耗双倍细胞生命，有 5% 可能性无法回溯生命体的物理状态。对于唐默来说，一分钟的高潮，等等，唐默的高潮能有一分钟，赚到了呀。 原来唐默过马路的时候感受到的奇怪的冲动，竟然是因为这个异能。对于异能术的吐槽，唐默早已习惯，他眼皮跳了跳，目光停留在这个异能的功能和限制上。原来不是直接回溯时间，而是回溯一分钟内所有物质的物理状态。唐默想到，这样倒是更能理解为什么书架没被还原，那本杂志和其他东西的时间都被回溯了。回溯的不是时间，而是物质的物理状态，所以被拿到一边的杂志又回到了书架上，可是书架却因为因果律作用无法还原。傅文铎低声说，拿到那个人的异能了。唐默点点头，他下意识地想直接把异能书递给傅文铎看，但才刚刚伸出手，他瞬间就缩了回去。唐默咳嗽一声，把这本臭不要脸的书扔回空气里。他解释道，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回溯时间，他的异能……顿了顿，唐默整理了一下说辞，他的异能是回溯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物质的物理状态，回复时间为一分钟。比如说天上的雨， 一分钟前这滴雨还是凝结河和水汽的混合体，它从云中缓缓落下，第59秒时啪嗒一声落在地上，融入水洼。然而使用这个异能，一切扭转，这滴雨的物理状态又回到凝结和水汽的混合体状态，同时它的物理位置也遭到还原，回到乌云中。唐默的理科一向不是很好，他仔细回忆异能书上的说明，最终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。总而言之，这确实可以算作一个回溯时间的异能，但是它无法回溯一些遭到因果律作用的东西的时间，例如被大火柴烧毁的书架。有限制吗？限制挺多的，比如我每天只能使用一次，而且会消耗生命。傅文铎皱起眉头，消耗生命。唐默简单的解释了一下，这种会消耗使用者生命的异能，他还拥有一个很快的男人。唐默自从拥有了这个异能后，就尽可能的不去使用它，因为这样的异能太强大，一旦使用多了，产生心理依赖，他会情不自禁的不断使用。这样的异能太过强大，面对这种极致的诱惑，唐默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忍住不使用它们。这种异能就像毒品，唐默感慨道。不过我估计使用这些异能的玩家可能都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，就像你和小生都只知道使用异能，不知道明确的异能功能限制一样。傅文铎说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异能是什么。唐默愣了愣，他转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站在窗边微微低头，嘴角勾起，看着唐默。自从他们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后，唐默先是查看了傅文生的异能，私房钱异能有3天的冷却时间，3天内唐默无法再查看傅文铎的异能。然而在那之后，他又在傅文铎开车的时候一直试着摸他的手，两人摸了整整6个小时，唐默最终放弃，再也没提过这件事。傅文铎说，如果获取一个人的异能这么困难，那个女人是怎么做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得到你的异能的？唐默心中一惊，抬头看着傅文铎。傅文铎漆黑的双眼紧紧凝视在唐默身上，唐默隐约觉得对方可能猜到了什么，以傅文铎那强大的联想能力，或许还真有可能被他猜到真相。但唐默神色不变，他淡定地说，我复制得到的异能都会削弱，那是他的异能，他使用起来自然比我方便。傅文铎说，哦，这样啊。傅文铎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。刚才那个人使用回溯异能时间的一分钟里，我好像感觉有哪里不对劲。某些地方的不对劲。唐默，你有感觉到吗？话音刚落，傅文生高声说， 哎，对，哥，我也感觉身体热热的，好奇怪，你也感觉到了？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你才12岁。 啊？这和我12岁有什么关系？ 你才12岁，大概还没到能够产生快感的年龄。唐默在心里默默补充了一下傅文铎的话，然后心想，妈的，这个人是狗吗？怎么什么东西不好他就能嗅到什么东西？唐默快速地转移话题，检查一下他们的尸体吧，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